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冰雪运动的话题。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邀请到了咱们海淀区冰球队的一位小队员和他的妈妈，一起来听一听他们讲述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首先呢，我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王子萌和他的妈妈。还是先有请二位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子萌妈妈先来吧，好不好？ 好。大家好，我是王子萌的妈妈。很高兴今天能参加这个节目。 欢迎子萌妈妈。子萌也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王子萌，我也很高兴参加这个节目。 欢迎子萌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要听子萌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不过首先还是得先听一听二位跟我们讲一讲啊，子萌是怎么接触到冰球运动的，之后才会有这么多有趣难忘的故事啊。那子萌，好呀好呀，太好了，子萌先给我们讲讲好不好。 就是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是幼儿园开设了一个滑冰的兴趣班，然后我就去让妈妈给我报名了。然后滑完冰之后呢，就感觉回来就感觉特别好玩，然后我就告诉妈妈，然后妈妈就带我去了我们家附近的那个首体去滑了。然后因为当时是一面是花样，一面是冰球，然后我就在那边花样那边就是在练习滑冰。然后就滑了几次呢，就看见对面他们那些大哥哥拿着球给他在那个打球呢，然后就问妈妈他们在干嘛，然后妈妈就告诉我他们在打球呢，然后我就告诉妈妈我也想打，然后妈妈就带我去了。 啊，这算是子萌接触到冰球的一个初体验啊，而且也是属于他自己对这个项目还是挺有兴趣的。 是 哎，但是我就很好奇啊，您之前对于冰球有没有一些了解呢？ 之前因为我们去美国或加拿大的时候，然后呢看到过，就是那边因为都比较流行嘛，然后那边的孩子打球的孩子也比较多。然后从那儿我是接触到的，但是我并没有特别的了解。然后他一开始其实我是想让他学滑冰而已 啊， 然后也没想让他去打冰球，但是他总是看着那边的小朋友打得特别开心，然后他就 冥冥之中有一种吸引力啊。 对，他就很想去加入。 嗯， 然后我就问他，你确定想吗？他说是。我说那你为什么？他说我觉得他们穿上那些装备很帅。 对， 然后我说那你就去试一下吧。然后就带他去了。 我发觉很多的男孩啊，都首先是被这身酷炫的装备所吸引啊。子萌也是这样子啊。 对对对， 当时就觉得他们穿的那身装备特别吸引你，是吗？子萌。那等自己上了冰去真正体验到冰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了？ 就是感觉那个，也就是觉得自己挺帅的，然后就是在高速滑冰的时候就特别刺激，然后呢，跟就是等到我参加冰球队的时候，跟小伙伴在一起就也特别开心 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就是在任何的运动项目打基础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有一段时间还是蛮枯燥的。不知道子萌，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我记得好像是有的， 嗯， 就是那个，就是我滑冰的时候，就是他老教练老让我就是蹲下，然后呢， 啊、 就是我蹲，就是我老滑滑我就忘了，然后就必须得老师就一直提醒，一直提醒我， 嗯， 然后呢就感觉。就老提醒的特别烦 啊，那怎么办呀？ 就坚持呗 啊，自己还是能坚持下来的，还是觉得虽然烦，但是还是愿意坚持下去，是吗？ 啊 啊，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还想接着打，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冰球这个项目的， 主要也是因为自己喜欢，再加上你提到的有这些小伙伴儿。 嗯 的陪伴啊，是不是？ 嗯 嗯，那你就是上冰刚学习的过程啊，你有没有觉得滑冰挺难的？ 嗯，就是我当时就没有什么感觉，就反正只觉得特别好玩，就没有感觉难不难的，就没想到那儿 啊。所以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年纪小，子萌像他刚才自己提到的，他是上幼儿园的时候， 对， 咱们有对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上冰，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那刚好也是一个我觉得上冰比较合适的年纪。 对对 对,、哎 对 嗯，所以他们可能就没有感觉到有多困难啊，或者说不好上手学习。 对，小孩子嘛，我觉得他们学东西都比较快，而且他的运动能力嗯相对会好一点点。然后就是学哪个、 嗯、 哪一项运动都没有特别难，就感觉他上冰也是，他就很快就适应了冰上的那个滑行。 对， 然后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之前就是。在练的时候就是他蹲的不够低、 啊、 教练一直在督促他让他蹲， 自己刚才也念到了， 对、 啊、 所以就因为腿会很酸然后很累，然后那个时候他就会觉得有点儿 嗯 坚持不下来、 嗯、 但是他还的确是挺喜欢冰球的、 嗯、 然后嗯他说他想能更快的去入队，因为那个时候你只有基本功扎实过硬了之后你才可以入那个队，然后才能去参加比赛， 跟他们一块打。 对 对 对，所以是必须得先把基本功打扎实了、 嗯、 才能够有下一步、 嗯、 啊，所以对于子萌来说他必须要先克服这一个小小的难关啊。那像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子萌这个运动细胞还是蛮发达的，就是他在参与冰球之前也参与过其他的运动项目吗？ 对，他们幼儿园有轮滑 哦、对， 然后包括小时候骑自行车 啊，然后游泳啊，然后包括那种滑板车 哦， 就是他都特别溜，然后很快他就上手的那种 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的确还都是有一些共通性在里头的啊，毕竟运动项目大部分还都是，比如说至少我们是需要有一定的协调能力啊，平衡力好啊。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轮滑，那我觉得可能对于子萌上冰也会有一定的帮助，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有些学校在开展这个冰雪进校园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是让孩子们去体验真冰真雪、 嗯、 另外一方面可能在夏季的时候就是让他们体验这种旱地轮滑。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对于子萌上冰来说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嘛、啊、 是是。 那子萌在接触了这么多些运动项目之后，最后就发觉冰球是你的真爱，可以这样理解吗？ 嗯，可以。 还是喜欢这项运动给你带来的这种感觉。你觉得它和其他的这些你接触过的运动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就是我觉得冰球比其他的项目都比较刺激点，就比如说游泳吧，它就只能是个人项目，它就一个人自己就是在那儿游、 啊、 然后就感觉特别枯燥 啊。 然后轮滑就我这还是感觉就也没冰球，就是冰球在冰上滑得快 啊。不过是冰球这个运动项目啊，给大家的感觉的确是它在场上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我之前听到很多的朋友就说，当然不是像我们这些家里参与冰球运动的朋友，他们就说看一场冰球比赛有时候最大的困惑就是找不着球、 嗯、 我估计可能咱们在看他们打比赛的时候也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对，速度非常快。 嗯, 嗯，有的时候那个球过去了还没找到呢。 然后就有时候因为太快了他们，然后就教练告我们要点都忘了 啊，因为速度太快了啊， 他一紧张就忘了 啊、嗯、而且还有一点，就像子萌刚才提到的，其实我也能感觉到，就是这项运动它的这种集体感或者说是这种集体氛围给他带来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啊。 是， 其实这个感受从孩子的角度他有，我相信您从家长的角度肯定也有。 对对，他从小实际上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和小朋友在一起玩的一个孩子、 啊、 就是他不是那种自己能玩的，他每次 可以说是需要伙伴， 对，他特别需要。 嗯， 所以其实后来为什么我们家又要了个妹妹，其实跟这也有很大关系， 应该也是在他强烈的要求之下啊、 他就是总喜欢去跟别的小朋友在一起、哦、所以我觉得团队运动也非常适合他 啊。嗯，那在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团队性的运动过程当中，对于子萌来说，他就会有点像我们说的如鱼得水的那种感觉啊。他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 team， 然后在这里面他每天跟他的这些队友们，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认为这是一个项目的学习或者是一种训练，但我觉得可能对于他来说，他只会把这当成是玩儿。 对，他真的是觉 得 是玩儿、 啊、也不会觉得累，不会觉得苦啊， 不会，他会觉得很放松、 啊、 我觉得这是我放松的时间、 嗯、 我在冰上我就是特别开心，我跟小伙伴在一起我就是玩儿，就是特别开心。 我在学校还得就是学习，然后就把这个冰球就当成一个休息的时间了 啊。真是子萌小小年纪就已经有这样的感受了啊。这是我们很多大人成人，我觉得大家就比如说工作了之后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运动项目可以作为一种我们很好的解压方式。 嗯， 子萌小小年纪现在就已经有了这种感受，那看来是的确感受到了冰球给你带来的很多好处，是不是？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啊、 你觉得它都给你带来了哪些好处？ 就是让我就是更那个更勇敢了，然后还知道集体就是团队意识，让我也就是跟小伙伴还能交就是新朋友， 啊， 我感觉也比较开心。 对，能够交到很多的新朋友。那像你刚才提到的更勇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你觉得你自己更勇敢了？ 因为他们冰球都会有一些碰撞， 嗯， 那个，然后就会那个撞的时候就会有点疼，或者就是有点刺激的那种感觉。我记得是我小时候就是不是太勇敢，然后呢就好像是第一场比赛的时候，然后就是他们撞我，然后我就是赶紧就躲到一边去了，然后但是呢就是这个打我也是打了很久的球了，然后就那个越来越就是敢跟他们就是一拼撞了 啊，自己就能感觉到自己的一个变化了啊，就不再害怕别人过来撞你了， 嗯， 也敢迎头和他一起撞。 嗯， 那妈妈有没有这种感受？觉得子萌在参与到这项运动之后的一些变化？ 嗯，的确是更加勇敢了。 嗯， 因为他们现在就是之前的校际联赛，我们学校的校队的比赛是4到6年级的，然后因为他现在是4年级嘛， 嗯， 然后他经常会和6年级的大哥哥们一起打。 他其实相当于是在里面最小的嘛。 对，然后身材也 就 是 小一点， 因为6年级的孩子可能就会发育起来了。 对对对， 他们都特别高大，然后他面对6年级的孩子的时候，真的一点儿都不会退缩，也不会害怕， 啊， 就因为他打后卫嘛， 啊， 他真的是会用身体去挡住对方的前锋， 嗯，对， 虽然挡不住有些时候，但他也尽力的去挡。 嗯， 有的时候看到我都觉得特别感动，就是他真的 会很心疼啊。 对对对，会有， 嗯， 会有。 但是依然会觉得很骄傲， 对，是的， 啊，这是一个男子汉在场上应该有的表现啊， 对， 是这种感觉。 对对对，而且也是一种锻炼 啊， 嗯， 再加上孩子自己在讲出来的时候，其实刚才听子萌讲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从头到尾的这种心态都是非常的好，就是觉得哎，我以前可能不太勇敢，但是我现在勇敢了，我敢于去面对这些对手过来的这种碰撞了。 对， 就是他自己会觉得这个事情让他觉得很骄傲。 是，而且团队运动嘛，然后我觉得也挺培养他性格的， 嗯， 就是很多小朋友在一起他就会变得越来越随和 啊， 嗯， 我感觉出来就子萌的这个性格给我感觉就是那属于那种就蛮乐天的，而且还是蛮热情的， 嗯，对对对，他实际上他在学校的时候人缘也会特别好，我真是觉得是跟他练这个团队运动有特别大的关系。 但是我在学校不是也有点淘气，因为也跟这个冰球也有关系，那个跟那个队友的那个老打闹闹的，可能就有点， 所以咱们就是需要 忍不住 啊，在性格上的这个好的地方我们要多多的把它发扬光大，但是有时候过于调皮的地方呢，我们又需要稍微的收敛一下。 嗯，对 啊，是不是， 嗯， 啊，像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在比赛当中或者说因为这项运动让你变得更勇敢，还有一点就是你刚才也感受到的就是团队的这种魅力， 嗯， 那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们这个球队，你们不管是校队也好啊，还是区队也好啊，还是你俱乐部也好啊， 像刚才你提到过的，就是你能够认识很多的新朋友，我其实也能感觉到，至少在这三个队伍里可能就有一些伙伴是不同的。那你在这个不同的团队当中啊，都会结交到很多的友情，对不对？ 对 啊。跟你的这些小伙伴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事情？ 就是呢，我是记得就是前段时间呢，我们是打了一场杯赛，然后呢这场杯赛呢是跟成都的一支队伍打，然后呢他们的年龄都比我们大，然后个子也都比我们高，然后之后呢，然后第一局就4-0就直接把我们领先了，然后我们就特别沮丧，就感觉赢不了了，就感觉要输了，然后呢但是就是休息的时候教练告诉我们说不能放弃，就是说接着就是打好这场比赛，然后呢就第二节，然后这队友就进了一个球，然后之后呢我就是在蓝线先是一个大力先，然后就打到对方的身上了，然后呢对方的身上就弹回来了，然后呢我就又上去拿球，然后就是再直接一射门，然后结果球就进了， 哇， 然后我就感觉有点不可思议的样子，因为我们已经进了两个球了，还我跟他们只差两个球了，然后我就把我们队的那个71加就给就是拉了上来，结果我们最后还是6-4赢了， 反超比分，然后最终取胜啊， 啊， 这是一场精彩的逆转啊。 对，那场比赛的确是挺让人难忘的，当时家长在场上也都特别的激动，因为当4-0的时候大家的确是觉得可能这场要输了， 有点心灰意冷啊。 对， 因为这场是半决赛，然后呢我们如果赢了才能进决赛，跟那个跟他们就是另一个阶段的那个 那两支球队的胜者， 对， 哎，来一起较量决赛嘛，啊，所以这场比赛还是蛮关键的。 对对对， 但是像刚才子萌说到的，虽然我们新开始的开局的确是让大家有点懵了，但是之后他们在后面那两节一下把这个比分追回来了，并且反超了啊， 对对对， 给他自己留下的这个印象很深，其实也能感受到这就是他们团队大家一起要共同努力才能够得到的结果。 是， 您作为家长当时也提到了，就是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先开始也是有点儿， 对，特别的紧张， 啊， 对， 但是后来 特别紧张，然后真的当时所有的家长都觉得哎呀这场要输了可能就进不了决赛了，然后但没想到后来这帮孩子真的特别争气， 然后用他们的表现， 对，然后赢得了这场比赛，然后教练其实也很满意当时，因为我们那个教练就很稳的，然后当时虽然是第一节的时候输了，然后但是也下来去鼓励他们，然后跟他们说千万不要气馁，然后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然后这帮孩子们还挺听话的，然后也都很拼，真的都很拼，因为对方比他们大一岁，身材也都很也都很高大， 对， 然后技术也很好， 尤其是那个一个是后卫一个是中锋，他俩就老在底线，就跟我跟我们两个后卫就一直在抢， 跟你要对位的嘛，有时候还得过来撞你，是不是？你都经受住了考验啊，怎么 然后拿着球的时候我就感觉就特别紧张，然后呢然后又想传又想带，然后最后有了好机会我就传了，就比如说他们比我的位置好我就传，如果实在没好位置就是我先自己带，然后如果看到有好位置我再传出去，或者实在没好位置就先打进攻区了， 对，打到对方的攻区嘛，就是往前再进一步可能就能找到更好的机会了。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们逐渐能够参加越来越多的比赛，通过这个比赛其实也是在锻炼他们对于场上这个比赛的一种阅读的能力， 对的，对的， 我觉得尤其是从您的这个角度，其实看他们这一路打比赛的这种感受可能会更明显。像先开始一般可能我们说能打比赛了一年级左右啊，可能是能打比赛了，看他们那时候打的比赛，再到看现在子萌打的这个比赛啊，这个感受其实应该还是挺强烈的，有一个蛮大的变化， 对对对，刚一开始就特别稚嫩， 就 甚至刚一开始打比赛的时候都会打错了方向就是往自己的球门带， 对对对对，然后还站错了，比如说第二节要那个左右就是 开球的时候 站 错了方向， 然后我老站对方那边， 就是刚刚去接触 一种正式的比赛的形式的时候、啊、 对对对， 他们可能其实都是在场上还是都属于蛮蒙圈的， 是是是、嗯、然后到后来慢慢的然后知道了比赛规则，然后到现在我觉得他们都很成熟了。 我记得第一场比赛的时候、 嗯、 就是我犯规了，然后他要把我罚下去、嗯、然后那裁判就瞪我下去，然后我就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就直接挣脱了， 对，他就不下去。 的确是啊，现在回忆起来自己刚刚参加就是比赛的时候那种状态啊还是挺有意思的，是不是？怎么但是现在我们在看到他们这些小伙伴一起在场上打比赛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还是觉得他们的一些配合呀或者说是一些进攻啊是非常的精彩的，或者说是很流畅的， 对对 啊，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就越来越明显了。 是孩子大了，然后他会自己阅读这个比赛，然后呢，在场上一些情况，他们会随机应变， 对， 然后包括队友之间会很默契， 对， 他们在一起时间久了，然后 时间长了，他就那个传球什么都就特别默契，然后谁传给谁都知道、嗯、 啊，这恨不得我听到之前说的，连话都不用说，可能你一敲杆他就明白什么意思，又或者说你往前一跑他就知道我该给你传了， 对， 那种感觉其实可能对于你们来说是不是特别好， 嗯， 就是不需要过多的言语，我们在场上就有这样的默契， 对对，他们就真的是又是队友又是兄弟的感觉， 对， 嗯，很好， 对， 但是有时候我们还得就是喊一声，因为有时候不知道谁在哪儿谁在哪儿、 哦、 所以我们就得就偶尔喊一声，但是很少， 嗯，但大部分时间我们的这种默契已经都形成了嘛啊，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参与到冰球运动的这个过程里啊，给他们带来的这种身心上的变化或者说是叫收获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是 从子萌刚才自己提到的让他变得更勇敢啊也好，还是说在场上和队员们彼此之间的这种配合，以及他能够结识到结交到这么多的好兄弟啊、 嗯、 对于他来说我觉得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嗯， 而从我们家长的角度，其实我觉得我们先开始对于孩子一个最基本的就是关注点，就比如说这种身体素质上的哎，这种收获可能在子萌身上应该也是能够看到的啊、 嗯、 是不是？ 嗯， 嗯，对，他小时候其实是比较易感的， 哦， 就是比较容易发烧啊感冒啊什么的， 然后就是我因为我老打冰球，然后就发现那个体质就越来越好了 啊，现在也是一个 小时候就老发烧就感觉天天生病的样子、哦，然后现在因为我打冰球打时间长了，然后就感觉免疫力也就是强了不少、 嗯、啊， 身体也变得健壮很多， 哎，对，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家长最开心看到的一点嘛，孩子身体好了那之后的这一切才能都有， 对，其实也是、啊、最早给他选择一个运动项目，然后最初的初衷就是为了锻炼身体嘛、 嗯、对、嗯、后面得到的这些好处真的也是一个又一个可以说叫解锁新技能的那种感觉、嗯、就是让我们觉得收获到了越来越多的惊喜啊， 对对，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了解多一点。 我们今天从水资源回收再利用的角度再去关注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的建设。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市政工程项目经理张家明介绍说， 赛时最大的使用需求应该是造雪用水，国际雪联给我们的需求大概是这个场馆群三处造雪总的年用水量应该是在20到25万立方米，那么在崇礼这样的地区，我们分析到它的自然禀赋之后呢，它是一个亚干旱地区，所以它的用水是一个突出的矛盾。 那么如何就近解决冬季造雪和夏季山体绿化用水就成了古杨树场馆群的首要问题。 能够看到呢，我们将来的这个山坡上所有的水雨水化雪的水都会通过这个坡道流到山沟底下去，所以你看现在这就下起雨来了，所以呢这个现场的小气候也是瞬息万变，会经常有雨雪降临啊。前几天我们来的时候还在下雪，怎么现在又在下雨，所以这个山沟里的小气候的雨水量是非常大的。 古杨树场馆群地面自然落差将近有70米，山谷内的雨水、雪融水、溪流可以顺势流入地势最低的地方，

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 1006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公众号。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王子萌和他的妈妈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子萌刚才自己提到的这些感受，那从您的角度，您看到他还有哪些收获，或者说给他身上带来的这些好处呢？ 收获，我觉得他更专注了。 嗯， 实际上打球跟学习我觉得并不是说太冲突的。 嗯， 就是他在打球当中他会注意力会很集中，这些品质都放在学习上，然后会使学习成绩也会得到一些提高。 嗯， 然后我觉得他的管理时间的能力也提高了 啊，管理时间能力。那刚好其实您说到学习，那我们自然也就聊一聊学习啊。 嗯， 其实的确是对于他们这些打冰球的孩子来说，我觉得非常不容易的一点就是随着年级越来越高， 对， 他们其实要很好的平衡学习和打球的这个时间的关系。 是， 对于家长也好，对于孩子来说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打球所需要花费的这个时间还都是蛮大的， 是， 有时候不管是说在路程上的这个时间，还是说去训练的这个时间，经常这大半天儿就度过了啊。 嗯， 那我们又得保证不耽误学习，但是孩子们的这个兴趣爱好我们又想支持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也是在考验家长和孩子的这个时间分配能力嘛。那您刚才提到的他的这个时间管理能力变得更强了是指的什么呢？ 他自从上学一年级开始，然后我就要求他每天必须要在学校把作业写完， 把作业写完，说如果那个我作业写完，我妈就不带我去打球了。然后我就听着就特别邪乎，然后就每天就都会把作业写完了。 嗯，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子的，是吗？ 对， 嗯， 但是有时候是偶尔作业太多了， 啊， 然后就写不完，有点 啊，有时候特殊情况嘛，啊，妈妈肯定也会理解的。 嗯，对，大部分他都可以在学校把作业完成， 嗯， 就直到现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习惯。 对， 因为我们家离冰场比较远，大概开车要 一个小时 的时间， 啊， 所以那在车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会让他听一些英语啊， 嗯， 然后吃饭啊， 嗯， 甚至说有些时候休息睡睡觉什么的。 对，所以把时间全都计划的特别的好。 嗯， 然后这样给伤兵留出更多的时间。 子萌自己现在也是非常适应这种状态啊，就是在车上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 嗯，但是还是就是我感觉每次在车上读英语的时候就觉得就不用在家再不用回家再读了，然后就把车就是那种碎片时间都给利用好了。 嗯，其实我觉得这对于孩子来说他也是能够就是打小知道时间真的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它既是公平的但是又是非常宝贵的，就看你能怎么把它更高效更合理的利用好。 对， 哦， 是 啊，所以子萌小小年纪在这个一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被您培养出了这个好的习惯啊。我觉得其实这对于他来说以后都会很明白自己该怎么去规划时间。 对，因为我跟他说了嘛，你是一名学生， 嗯， 首先第一位是学习， 第一位学习， 嗯， 他老这么说。 子萌真的 天天这么说， 不骗你，任何一个家长跟孩子说的这个话都是一样的。不信你可以问问你的那些队友们，是不是他们的妈妈爸爸也是经常跟他们这么说。你们有交流过吗？ 我们 我们一般叫做冰球，就是那个学习都放在后面了。 学习可能是场边爸爸妈妈们聊天的时候会说到的话题啊。子萌，刚才您提到他现在是上 四年级， 开学的话 五年级 、啊，开学的话就该上五年级了。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啊，上小学四五六年级，其实明显就感觉到压力会大一些了。 是， 嗯，子萌进入到四年级，可能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感觉了。到五年级，这种压力会更明显。 嗯， 那对于子萌来说，还有对于妈妈来说，有没有也跟他去交流一下接下来的一些时间分配啊，或者说是在学习上的计划安排啊，会怎么做呢？ 嗯，肯定还是要延续之前的，每天要把作业写完，然后放学之后如果还有一点的话，那就上冰之前把它写完，然后还是跟原来一样吧。 嗯，子萌自己因为他之前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好的习惯了， 对， 所以其实对于他来说应该说是就把这个好习惯继续延续下去， 是的， 就好。 对 啊，当然有时候这个学习的压力变得更大的话啊，我们会做出一些实时的调整， 是， 哎，但是前提不能改变。 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您刚才也提到的一点就是学习和打冰球其实并不冲突。 对， 对 啊，我们在大家的一些固有的观念当中可能会认为说运动它影响了学习，或者说因为我们一直以来认为运动是玩儿啊，把它理解的过于表面了，就觉得玩儿就耽误了学习，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在他的身上其实不是这样的。 嗯， 是一个促进的。因为我跟他讲了，如果你作业写不完或者考试没考好，那么你就不要去打球了。 嗯， 就是他把这件事真的是放在心上的。 嗯， 所以每天都会把作业特别早早的就完成了。 对， 他为了放学可以去冰场然后上一节课。 嗯， 有的时候就感觉作业太多了，然后想着想着就感觉我妈一直在威胁我一样。 但是你看妈妈刚才说的这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能尽快的把作业写完，而你能写完作业的前提一定是你都明白了这些知识，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促进了你消化这些知识一个很好的方式嘛。啊， 嗯， 你自己是不是也这种感觉？ 对 啊，而且我觉得像刚才妈妈提到的，就是锻炼了他的这种专注力。 对， 其实这个专注力放在我们的学习上更是非常重要的。 是 啊，为什么有时候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学习成绩随着年级的增高，哎，慢慢的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差距？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孩子们在这个上课的阶段，有的孩子可能专注力比较好的话，强的话，他就会一直把这45分钟能够高效的利用好。 对， 那有的孩子可能学20分钟了，他就不得已的会分神了。 对， 那自然的学习效率也就会降低，那知识也就不能够全部的掌握。其实这个就慢慢的让孩子们逐渐拉开了一些差距。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子萌来说啊，真的是通过打冰球给他带来了非常多的收获啊。 是这样的。 那子萌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除了刚才说到的啊，我们6-4大比分的反超了对手，逆转了比赛，还有没有哪场比赛让你印象很深？ 就是我记得也是前段时间， 嗯， 就是我们打比赛，因为我们校队是个连队，如果不连我们队就是已经比较算弱的， 哦，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连队了。然后呢，我记得上次是也是决赛的一场比赛，然后就他们就是也是个子都特别大， 哦， 然后就很少有四年级，就是四年级的都很少。然后我记得就在最后还差1分钟的时候，就他们那有一个后卫就直接就那个朝我就那么撞一下，然后我就直接头就顶那个板墙上了， 啊， 然后当时就特别疼，然后就倒在地上就一直没起来， 啊， 过了好久都没起来，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赢了，就是2-0，他们就是一个球也没进。 哦， 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在场下面休息，然后就一直就没上场。 这场比赛你们虽然获胜了啊，但是你受的这个伤势当时的确应该也是让妈妈很担心哈。 对， 然后就是当时就感觉那个脚腕就特别疼，然后呢这还去了一趟医院 啊，看是不是脑震荡嘛。啊， 对对， 那妈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子萌提到的这场比赛啊。 嗯， 是校队的一场比赛、嗯、然后对面是六年级的，当时那个比赛特别的激烈，一直都是零比零，到最后三分钟吧快要结束了的时候、嗯、 我传给了，就是 对他传给了 队友一球、嗯、然后他们就带球然后打门，然后就球就进了 啊、 哦、然后后来就是我对面那个后卫然后也就是去进攻了，然后球也进了。 Oh. 对，就这样进了两个球之后，然后对面可能有点受不了了，我觉得，然后那个大哥哥可能也有点生气，然后就当 他们的防守也就变得更凶猛了。 对，然后当他有有把一个球带到板墙的时候，然后对面一个六年级的比他高差不多丢两头的一个大的孩子、然后就使劲的把他撞到了板墙、当时比赛就停止了。 嗯、 然后就他就半天都没有起来，然后。我当时就真的特别害怕， 嗯， 然后我就在想，他可别是脑震荡或者什么，嗯、因为他是一个挺皮实的孩子，在冰上有点什么磕磕碰碰，他会很快就起来， 轻易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因为我很了解他，然后我就看他半天都没起来，当时我心里真的是特别害怕， 嗯， 然后就被那个医务人员给抬下来的时候，然后就在旁边坐着，我把他头盔摘下来，然后我就问他，你还有意识吗？ 嗯， 他说有，我说那你刚才。你是什么感觉？他说我晕了， 晕了。 然后 怎么现在自己已经忘了？ 后来还带他去了医院检查了一下， 嗯， 就是当时是既心疼，然后又觉得，孩子太不容易了，就觉得很欣慰，就为了赢这一场球，就是很拼。 对，而且事后听他，比如说像今天讲起来的时候啊，他好像丝毫不把这当回事儿， 是 啊，就是蛮轻描淡写的就讲出来他自己经受的这个。从我们家长看起来还是真的很心疼的他受的这些伤啊或者受的这些苦。 对， 那我觉得其实当时在那一刻您会不会也有一种想法，就是这个运动这么苦还要学吗？会有这种想法，或者说在他学习冰球这五年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曾经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反正是我是没有就这么往这个方面想过。 嗯，哪怕在受伤的时候 我就基本没受过就是像那么重的伤、就是像当时那么重的伤，其他就是磕磕碰碰的，就比如说起板墙有点疼，然后在那没事就赶紧起来了，就不会像那种就脚腕那骨头里的那么疼。 那妈妈呢？刚才你说你没有，那这中间的你有没有听过妈妈跟你说过，想让你说咱别学了？ 好像我记得是没有。对，没有。 其实我有很多很多次我都想放弃了、我说 看妈妈今天跟你说实话 太辛苦了，我真是觉得太辛苦太辛苦了。其实他是觉得可能因为他很喜欢所以他开心，但是每当我带他去的时候我都会很辛苦。 会，真的会，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参与其中他有乐趣。 对， 哎，家长当然陪着他一起见证他的这些收获的时候也是很开心，可是说实在的， 其实我都觉得他不是一种休息嘛，然后就感觉就把他当成一种玩了，所以就是比如说什么磕的撞的其实就也没什么这事儿了。 但是妈妈要开车送你去然后再带你回来， 太辛苦了。 对对，我们往返冰场要两个小时，就光路上的时间，包括还要换装备。 对， 然后有些时候变天呀，我们基本上都是风雨无阻的。 对，肯定是这样。你要能坚持下来，能有一些好的成绩的话，一定是需要这些过程的啊。 对对对。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的这些放弃的念头曾经都有过。 对，有过很多很多次，真的是很多次。 但是跟他没有。交流过， 对对对，他都没跟我说过这什么， 因为我知道他 放弃， 因为我知道他很喜欢，所以我也就陪他坚持。 对，就是我觉得我们家长从这个做后勤保障工作的这个角度啊，我们真的是给孩子最大的支持，也是希望他在这项运动当中能够一直是快乐的。 对， 其实从他参与这个比赛也好，或者说从他讲到他参与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的这些故事也好，都能够感受到孩子是始终是非常高兴非常快乐的。那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家长所受的这些辛苦啊， 对， 有时候看到他的那些心疼啊，想一想也都是值得的了。 是 啊， 他得到的是就是通过冰球运动，他得到的是很多的，就受益真的是费钱就很大。 阿翔怎么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他在场上是打后卫的。 对 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后卫啊在场上更多的时候是干这些苦活， 累活， 责任很大， 脏活，哎，防守的时候 必须得防好手， 对， 就是不防好手，那可能就是我算已经倒数第二个防线，因为还有一个守门员， 对， 我如果我防好了，可能那个他就不会再接触守门员，就有那么大压力了， 对， 然后如果没防好，他还得接触守门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进了， 对呀、啊。所以其实后卫在场上啊，他这个像您提到的责任是非常大的、 嗯、 进球的时候可能我们想不起后卫，因为更多的时候是他们前锋进球、 嗯、 但是失球的时候 想的都是后卫 没 守住、 哎、 没 守住，或者是守门员这边没防住， 对。 那子萌你自己在场上有时候会觉得压力比较大吗？ 就是我就感觉弱的时候打压力比较大，因为感觉如果输了就特别丢人 啊。 然后强的时候其实就没怎么想过，压力也就不是太大 啊。那你一般会怎么去调节你自己心里头这种压力或者紧张呢？ 换衣服的时候多跟队友说点话、 嗯、 这个应该就好点了 啊，大家彼此加个油啊，打个气啊。 嗯， 那子萌属于那种在场上容易紧张的孩子吗？还是一进入比赛了可能他就忘记了这些紧张啊压力啊？您觉得他是属于哪种、 嗯、他我觉得他比赛之前他会有点紧张，然后他会问我妈妈今天跟谁打、 啊、 然后他们怎么怎么样什么的、 啊、 我就能感受到他的紧张。 对， 但是 他老念叨啊，是吧？ 对，但是站到场上的那一刹那，然后包括防守一防起来，我倒觉得他反而不怎么紧张了， 估计也就已经忘记了那些紧张的情绪了啊。 对对，因为他们队经常会跟一些比他们大的孩子打，然后比他们大的呢，那我们的后卫压力就会稍微大一点。 对, 对， 所以呢也挺锻炼他的。 嗯，就像子萌一开始提到的嘛，让自己变得更勇敢。 对，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他在一场又一场的这个防守当中给自己练出来了。 是的，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像他刚才提到那场六比四的比赛，就是让他们其实也学会在逆境当中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去克服困难。哎，最终他们是看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当然其实未必每一场比赛都能够得到的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对， 有输有赢、 嗯、 这也是比赛它该有的一个样子。其实这个也是让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以说是通过一种很温和的方式了，让他们去学会去面对输赢、 嗯、 总比以后在社会当中我们再去经历这个加引号的社会的毒打的时候，他们去学会要来得更，我觉得真的可以说叫来得更轻松一些，毕竟还有一群他的好队友和他一起嘛。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子萌来说真的也是这项运动给他带来的很重要的这个收获了。 嗯， 那当然刚才也听子萌提到了他们校队啊、 嗯、 那子萌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你有没有也去和你的同学们去介绍介绍冰球啊，然后他们有没有对于你参与的这个冰球的项目产生过好奇呢？ 记得是那个有一次学校广播、 啊、 然后我就是被入选北京队了嘛、 哦、 然后呢被入选北京队的时候好像就是广播就是会就是说谁谁谁那个进了北京队。 对啊，这是多大的荣誉啊，要全校表扬的。 嗯, 嗯，对，然后就那个广播里就说那个我王子萌参加了那个冰雪项目的北京队，然后这个全班的同学和老师都是鼓掌了，然后就当时就感觉特别骄傲， 自己觉得特别的光荣嘛。 嗯， 那大家对于你参与的这项运动会好奇吗？说王子萌打的这是什么项目呀？ 我记得是好像去年还是前年，就是冰雪运动的就是反正是运动的展示、 嗯、 然后呢我妈妈就给老师发了就是我在是八一湖就是滑冰的一个照片，然后那个同学都看见了，然后他就有人就问我你这是在干嘛、 啊、 然后呢我就说我这是在八一湖打球呢。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就像您提到的嘛，因为他参与这项运动也可以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因为他打冰球让他的性格变得更开朗，和同学们的这个交际的能力也就更强。而且呢还有一点，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子萌既是海淀区队的，然后又是他们学校校队的，再加上他自己还有一个俱乐部的队伍，再加上还入选了北京市队、 啊、 所以其实他这个可以说叫身兼多职啊。平时的这个训练量真的听起来应该会蛮大的啊。 对对， 就我那个每周三都会就是两场训练、 嗯、 一场俱乐部的，然后就直接连着就是北京队的。 哎，那会觉得这一周下来一会儿是俱乐部的，一会儿是校队的，一会儿又是区队的，这些训练会觉得很累吗？倒不过来，辛苦。 对， 有就是周三的时候会有点累，其他的就是日常都不是太累 啊，反正已经习惯了啊。 嗯， 那当然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子萌的这些队友们跟他，那就是时而咱们是队友，时而咱们是对手，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是不是？ 遇到过。 嗯，那你们一般在场上见到彼此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就是。 太过于熟悉了啊！ 对，因为我都比较了解我们的队友了，嗯，然后就可以找他的缺点，应该怎么防，应该 啊， 就是应该怎么攻。 因为你们彼此之间非常熟悉，所以也让你在这个场上和你的这些队友们，你们遇到的时候啊，也会和大家变成了一种叫最熟悉的陌生人的那种感觉哈。 对， 对对。 其实您有时候看他打这种。就是和他的队友变成对手的比赛，也会觉得挺好玩的啊。 对，嗯，有的时候他们站在对面的时候，然后呢开球啊或者干嘛的时候，他们就会给个眼神呀，然后呢笑一笑呀，就是那种坏坏的， 嗯，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去年还是前年我忘了，是我是在校队，我们是还没有连队的时候，我是打中锋的， 嗯。 然后我就记得那个对面好像也是我的队友，也打中锋。然后呢，我俩就是凑一块儿了。然后呢，我俩交叉握手的时候就那个聊了半天天，然后那个下了兵回来，我俩又打打闹闹的，就玩了好长时间再回家。 啊，就是场上我们是暂时的对手，场下我们依然是非常好的兄弟嘛啊。 嗯， 这种感觉其实非常的好玩，同时也让你们能够更多的去感受，就是在场上大家时而是对手，时而是队友的这种状态，其实也是不同的一种体验吧。啊，当然刚才我们也其实提到了一点，就是子萌打冰球现在是有5年左右的时间了啊。 对， 相信就冲他现在对于冰球的这份热爱啊，至少还会一直坚持下去，在我们看来啊。 嗯， 那未来子萌有没有跟您交流过他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或者说咱们有没有跟他去设计过呢？ 嗯，他自己之前跟我说过，他说他想当冰球教练 啊。 我觉得每个打冰球的孩子可能都有这么个愿望。 哎，不 对，我不是说的，我是说的先是当那个 NHL 的冰球运动员，然后当完了 NHL 运动员完了就然后再当教练， 把自己的职业规划设计得很清晰呀。 然后我长大了就希望你可以就是带领着一支特别强的队伍 啊，蛮不错的。我觉得我感觉我们这个国家的冰球事业真的可以叫后继有人啊。越来越多的这些孩子们都在积极的参与，而且我觉得子萌特别好的点就是他不仅仅是自己在参与，他还希望能够带领更多的这些 带领一支特别厉害的球队， 对， 对这些参与冰球的朋友一起加入进来。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一直所希望的，就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参与到冰雪运动，让我们国家的这个冰雪运动的发展能够有更快的一个提高。其实我们也知道通过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办啊， 嗯， 的确是带动了我们国家冰雪事业的一个特别大的发展。 对， 当然我们也期待的就是在冬奥会结束之后依然还能有这样的一个热火朝天的景象。 是的， 我觉得子萌他就已经用自己的这个想法再去为未来做一些这个铺垫了啊。 嗯， 真的是很好，我们也特别乐于见到这样的情景啊。当然我觉得一方面那个目标呢的确是需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以及一步一步的去实现它。那我们有一个更近在眼前的，就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了啊。 嗯， 2021年的这个东京夏奥会现在已经落幕了。那对于我们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子萌，我相信您肯定有很大的期待，对不对？ 嗯， 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什么样的期待？ 如果有冰球项目的话，我就是想到现场去看看他们打球，然后就分析一下他们都是怎么打的 啊。现在就已经开始要为自己做教练做准备了。去现场看比赛，我相信妈妈爸爸肯定会满足你的这个心愿的啊。那妈妈，您对于我们的这个北京冬奥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首先希望咱们国家队能取得特别好的成绩。 嗯， 其次呢，就是我也是希望冬奥会之后，然后冰雪项目能够继续的发展得更好。 嗯， 然后能给这些孩子们后面一个更好的一个学习的空间。 嗯， 因为现在咱们国家这种情况，就是初中啊到高中可能慢慢打球的孩子就会少了。那么我希望以后的